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短短几天，培根火腿致癌说历经了引爆发布、辟谣、反辟谣几轮传播，已经在中外朋友圈中持续发酵。有市民表达了担心忧虑，也有市民表示无法理解，为何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有致癌风险？究竟什么样的食物是所谓的致癌物？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致癌和抗癌食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火腿、培根和红肉到底能吃不能吃？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15年10月29号，我们先来看一下科技史上的今天，把时间追溯到1990年的10月29号，从这一天呢，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一直持续到了11月7号。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来自120个国家的700多位科学家出席了第一阶段的科技会议，在这个大会上呢，通过了一项部长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呢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全球气候。宣言指出，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呢，人类的大量生产活动导致温室气体不断的积聚，那下世纪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将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呢也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威胁。同时呢，宣言还表示，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全球气候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但是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的西方工业国家，尤其呢对此负有特殊的责任，必须起到带头作用，承诺采取行动降低他们在全球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中的比例。当然，宣言在最后也强调啊，必须加强对气候、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等问题的研究，提高对气候变暖的这种影响的认识，来增强人类预测气候和气候变化、制定健全的应变战略的能力。本届大会的主席、世界气象组织执行主席、时任中国国家气象局局长邹静萌在大会结束后呢，称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部长级的会议通过的宣言至关重要且意义深远。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哈，人类的行为对于我们环境的影响，那从而环境的变化又会直接导致我们的人类生产生活发生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所以这在1990年的10月29号是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在日内瓦开幕。聊完了科技史上的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条有关的资讯啊。首先来看，在昨天，本市重大疾病科技攻关与管理成果发布会举行了。那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到2017年实施一年多来，围绕着十大疾病，咱北京市呢已经制定了60项诊疗技术规范和标准，其中36项上升为国家行业标准。那到底是哪十大疾病呢？ 这十大疾病是本市以四高为标准，即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疾病负担以及科技在疾病控制当中所能发挥的作用程度高啊，这四高作为标准，筛选出严重影响本市居民健康的疾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结核病、新发突发传染病等四类传染病，还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慢性肾脏病、脊柱和关节病等六类影响生命健康比较突出的慢病。围绕着十大疾病的科技攻关，取得了一批惠民性的成果和创新型成果。比如说在脑血管的这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呢，联合全国117家医院共同研究，结果表明双抗早期干预性治疗早期轻型的卒中，让它的发展为致残致死的严重脑血管病的几率可以减少32%。这个研究成果临床应用后呢，将每年为我国减少10万例再发卒中患者。那这一相关研究也改变了国际国内指南。同样在乙肝领域制定慢乙肝孕妇抗病毒治疗方案，可以让婴儿避免感染 HBV 病毒的成功率接近100%。还有世界首例避免单基因遗传病试管婴儿诞生，这也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依据刚才说到的北京技术创新行动计划2014至2017年，那到2017年呢，本市将形成不少于10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成果，形成30个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首都优势学科，建立100项诊疗规范标准。那不管是这些创新型成果也好，还是所谓的优势学科也罢，还有这种诊疗规范标准，其实哈都会服务于我们市民的生活，也是惠民工程。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新闻，在10月26号，重庆附属永川医院啊，接诊了一位全身100处被马蜂蛰伤的病人。那这病人入院以后呢，经过医生的紧急救治，医院的2名护士啊挤奶救人，这个患者的病情好转。但是呢，在前天下午5点，男子的病情是突然恶化，因为多器官功能障碍引发过敏性休克，在10月26号晚上9点不幸离世了。主治医生李阳表示啊，说医院以前呢遇到过类似的病患，那运用母乳以后效果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值班护士愿意提供奶水，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呢也就当机立断，赶紧让值班护士呢去准备。那医院采用母乳涂抹这个患者的伤口是具备科学依据的。这家医院的这个有一位主任啊，他叫张建斌，表示说，之所以说马蜂蛰过的伤口会呈现黑色，是因为马蜂毒素呢主要是碱性毒素，那处理碱性毒素呢需要用弱酸性物质进行中和处理，而我们说到的母乳，尤其是这初乳呢含有免疫球蛋白，具有抗毒素和抗感染的作用，可以中和马蜂毒素，止痛消肿。但是在没有人奶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弱酸的物质代替。这位主任张建斌介绍说，比如白醋啊，或者是食醋啊，都可以对伤口进行涂抹处理。但如果是被蜜蜂蛰伤的，伤口会呈现红色，因为它的毒素呢是弱酸性，需要用碱性物质对伤口进行中和毒素处理，比如说肥皂。不过在这也提醒大家，目前天气逐渐冷了，那这老蜂回巢呢，正是马蜂出动的高峰期，所以户外活动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必要的防护，外出的时候尽量不要穿深颜色的衣服，或者是喷洒味道过于浓重的香水。短短几天，培根火腿致癌说历经了引爆发布、辟谣、反辟谣几轮传播，已经在中外朋友圈中持续发酵。有市民表达了担心忧虑，也有市民表示无法理解，为何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有致癌风险？究竟什么样的食物是所谓的致癌物？又该如何看待这些致癌和抗癌食物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火腿、培根和红肉到底能吃不能吃？